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节， 嗱咁啊，最近大家睇到啲即系喺网上，你都睇到一段新闻啦吓，咁就系呢一个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嘅常务副院长。就寫咗一篇叫做挺直脊梁佢做犬儒啊，咁后来呢篇文出完之后咧，跟住就好快唔见咗啦，系咪？咁跟住就话有三个这个北大教授咧就辞职，咁但系今日咧《星岛日报》有端新闻咧，即系即时新闻就话呢个北大教授接受佢哋访问嘅时候就话胡说八道，一派胡言咁。咁於是啲人就覺得究竟呢單嘢係點樣咧？咁但係一樣嘢好肯定，一篇文咧就明報就出咗個傳聞㗎啦，已經啊！我哋一定要俾翻個 credit 人哋，我哋唔會抄家人啲嘢嘅。OK， 咁網上有呢段嘢，我哋就唔做㗎啦，係咪？咁當然我哋會有我哋嘅睇法啦，係咪？咁你一個即係萬馬齊喑嘅社會啊，當呢一個即係人大通過呢個中共修憲係嘛？將呢個習近平思想列入黨章，係嘛？又取消呢個國家主席、副主席嘅任期制，咁出咗嚟之後，人人山呼萬歲噶嘛，冇人話唔好噶嘛，係咪？咁呢個我以前都上個禮拜我寫咗文章，呢個中國嘅即係嗰個中國人嗰個奴隸，即係嗰個坐穩奴隸嘅思想啊，加上咧呢個專制唯獨未清，就係咁噶啦。即係好多時你係會期待。期待咩呢？就係、是、一個叫做期待一個人，然後呢個人千秋萬世嘅，要你唔係去追求或者爭取追求，或者你要爭取啦，去追求又好啦，建立一個長治久安嘅制度，你而係去期待一個人，佢係可大可久。屌你係咪黐線啊？你話？个人会死噶嘛，系嘛？你唔系期待或者追求争取一个制度嘅千，即系长治久安，系嘛？而系咧期待一个人，屌你佢不死嘅，毛主席万寿无疆，跟住而家呢个习大大，系嘛？有个大字可大可久，即系你系去对一个所谓天纵英明嘅人可大可久喎，屌你真系，呢啲咪中国人啊？所以我今天特登写了一篇嘢噶，就听日见报嘅喺东方，系嘛？嗰篇嘢嘅就系话，即系我哋就系讲，即系个意思就系讲呢样嘢啦。点解你唔去争取建立一个长治久安嘅制度？啊，即系你习近平思想啊，国家政府主席不受任，即系呢个任期限制，系嘛？咁喺呢个13届全国人大写咗入宪法啦，跟住你而家咪。啊！依憲治國咯，係嘛？咁大家都睇到係咩一回事啦，係咪？咁而家又嚇到嗰啲，因為呢個入咗憲之後啊，跟住呢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行出嚟講：你唔好講結束一黨專政啊！屌你立法會，你都冇得選噶、啊！跟住啲友就嚇到瀨尿，而家係咪？嚇到瀨尿啊！所以我哋上一次節目咪放咗段片俾大家睇咧， 係咪？咁啊，梁耀忠話我哋叫一次啊，結束一黨專政，屌你冇人顧左右而言他，一係知唔以對，一係好猶豫。啊！一系到最后啊，咁啊有人赞成咁啊，唔好嗌啦咁。屌你咁，你自己唔捻识嗌啊！屌你啦，咪真系。喂，谭耀宗一句说话就已经起晒你底啦，更何况结束一党专政，点会一定系话你共产党嘅啫？ 系啊！ 屌你咪，你谭耀宗仲要第日去电视度讲，你摆明系讲共产党噶啦，咁样。咁而家宪法讲明共产党领导，咁你咪违宪咯，咁捻样都得喎，系咪？咁但系共产党，喂。不是一党专政嚟喎，佢自己话 多党合作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嘅多党合作制有九大民主党派嘅，你知唔知啊？中国多党制嘅，屌你冇话佢一党专政，所以呢个伪命题啊！文汇报咪有篇文话伪命题，既然系伪命题，你惊乜卵呢？ 嗯， 即系你嗰个客观嘅认识就系、是、你而家就系一党专政啦，所以我反对一党专政，我就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咁啊。然后跟住佢话俾你听，屌呢个伪命题嚟嘅，唔怪得你支联会叫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叫咁捻耐，佢唔理你啦，系咪？因为伪命题嚟噶嘛，呢个系。即系讨论到呢啲嘅时候就好笑。当然呢个都唔系伪命题，共产党就系、是、一党专政啦。而家唔系一党专政，系一人专政啦，大佬，系嘛？所以我上次又講咗一段嘢，就係話，喂，共產黨嘅即係哲學裏面，佢係唔接受政黨政治嘅，大佬，你唔好搞錯啊！佢從來講嘅嘢都冇呃鳩你嘅，係你啲人戇鳩啫嘛，係咪？佢係冇政黨政治嘅，共產黨嘅理論裏面係冇政黨政治噶嘛？因為嗱，首先你根據馬克思嗰個所謂。歷史辯證法係咪？或者嗰所謂歷史五個分歧嘅理論，原始社會係咪？就呢、這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跟住到共產主義社會，夾硬就將我哋中國咧嚇啲幾廿幾千年嗰個歷史就套呢五個分歧啊嘛，係咪？咁你啲人係咪咁講啊？咁啊，夾硬咪將個中國咪套成五個分歧，咁而家都究竟進入共產主義天堂未咧？屌唔撚講啦，而家已經喺呢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去共產主義社會嘅過程裏邊，一定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呢啲資產階級。呢個係史太林講嘅，又係咁講；列寧又係咁講。跟住到毛泽东都系咁讲，系咪？喺中国就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呢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嘅 ，OK？ 其他资产阶级就不许乱说乱动，系咪？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倒佢、制裁佢，系咪？史太林讲嘅。在蘇聯境內是不會有第二個政黨的，沒有這個需要。如果你將它上升到他們那個所謂政治理念、政治哲學那裡，就是說，喂，因為你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去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一到達共產主義天堂的時候，就沒有階級、沒有鬥爭，因為只有一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是吧？那於是呢，就不需要有國家，也都不需要有政黨。國家委謝論就是這樣了， OK？所以工人無祖國又係咁解啦。而家唔係，屌你咪！你同人講愛國主義，而家係黐撚咗線，係亂咗龍。而家喺中國大陸呢班中國共產黨，全部都係違背馬列嘅，但係掛馬列嘅樣個樣出嚟，係咪？全部都係馬列嘅叛徒。你今天嘅所為，等於你當年真係批鬥王明，係咪？批鬥呢、這個即係嗰啲所謂劉少奇，係咪？話佢係中國克魯曉夫。屌嗰阵时个罪状点会重得过而家你呢班人呢？其实讲到尾就系权力啫嘛，屌你咪真系，系咪？咁你嗰班民主派讲呢啲你又唔识讲啦，系咪？真系噶、哦，佢冇政党政治，个人哋冇呃鸠你喎，大佬。而呢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嘅多党合作，嗰、那个多党系假噶嘛，大佬佢。他有得參政的，佢都喂第一屆人民政府的時候，他哋有些人做官的 ，OK？ 啲民主黨派，但跟住就冇啦，係嘛？五十年代中 但是這個這個反右的時候全部都瓜柴啦，係嘛？咁呢個咪共產黨咯，係嘛？而家喺呢個即係你睇翻十九大呢個習近平嗰個報告，佢講共產黨係乜，係嘛？屌你地不分東南西北啊！屌你黨政軍學商啊，全部都係要共產黨領導啊，都有要跟黨走啊，同毛澤東當年個講法係一模一樣啊，係咪？咁你話呢個係咪叫一黨專政啊？係咪？但實際上佢喺個制度上邊，佢係冇政黨政治噶嘛。中國只可以有一個共產黨領導底下嘅多黨合作啊嘛，係咪？佢係唔存在政黨輪替呢個觀念噶嘛。政党轮替的意思就是通过选举，是吧？轮流执政，而这个轮流由什么人决定呢？由投票的人决定，是不是给你轮流执政，还是给你继续执政，是由投票决定。那他都可以告诉你，我们都是投票决定的，我们人大了而已， 鼓掌通過， 啊！我都是投票的，全票添啊！屌你真係，全票啊！呢個黃岐山 一票， 一票個反對票一定是自己投的， 唔係唔止，今次啊邊個啊李克強就兩票嘛，咁即係有大細之分，即係最大佬個就一定冇人反對，二佬就一個反對，嗰條僆就兩個，即係你邊有咁啱？ 咁所以我嗰篇文咧就話咧，即係喺而家呢個所謂萬馬齊喑嘅角度咧，竟然都有北京大學原培學院副院長李尋簡教授嗰篇啊，即係挺直脊梁拒絕犬儒呢篇文啊，振聾發聩，但係得一陣嘅啫。跟住文章同作者咧就跟住就聲沉影直啊。咁但係咧呢個李尋簡教授嘅文章所引起嘅所產生嘅一種叫思想挑撥啊。個作用咧就會揮之不去，因為佢有一段説話，我覺得講得好，都好白噶啦。但係白得嚟，你都冇指名道姓，你都冇指嗰件咩事，都唔敢講係話人大開乜乜乜，都唔敢講呢啲嘢，係咪？咁點樣白法咧？嗱，兩個喺美國教咁耐，三個人都喺美國教好耐書噶啦，包括寫文章嗰、那個即係元培學院嘅副院長，係咪？都喺美國教好耐書嘅。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讲的，他说上古就有在指鹿为马的当口曲意奉承绝勇骰子的神子，这个绝勇骰子是最近常用的，几乎都。 为什么他又会用 呢？为什么不会用呢？这些是很常用的，你怎么。那我们就很多人不明白，我们就解得白一点，屌真是奶屎忽疮，是不是奶痔疮绝个脓疮，那很噁心，是不是？那你绝勇骰子。 哦 文绉绉啊嘛，系咪？咁你好多人一睇就明啦，嗰啲唔读书嗰啲咪唔捻明咯，系嘛？嗱，当代就有郭沫若呢种满腹诗书嘅长头草，嗱呢个就讲共产党时代啦，系咪？咁呢个应该好白噶啦，系嘛？更可怕的是嚟喐呢个钱其森，前学森，喐钱学森喐得好啊，系咪？佢话更可怕的是，像经过加州理工学院最良好嘅科学训练嘅前学森啊！喂，加州理工学院啊，大佬，系咪？佢话你钱学森喺加州理工学院接受最良好嘅科学训练，结果你系连篇累续喺报纸上为呢个所谓某产十几万斤这种尽人皆知笑掉大牙嘅方言摇旗呐喊，一亩土地可以产啊，即系。幾十萬斤、十幾萬斤嘅即係稻米喎，呢個係咪笑撚死人啦？嗰陣時就係嗰個大躍進時代嚇。佢話：這樣的犬儒和無恥何以盛行？除咗人性固有嘅懦弱和卑微，社會幾千年來對感染者的持續絞殺，當屬首要原因。嗱，佢已經係好咩嘅啦？幾千年來喎，講係咪？佢唔係淨係講你共產黨。去搞殺呢啲感染者，幾千年來中國都係咁噶啦，係嘛？當權者就去搞殺呢啲咁講嘢嘅人，係嘛？從文字獄到株連十族，當敢於一事惡惡的人被消滅的時候，負淘汰的結果就自然剩下的是千事之落落，一事之惡惡就變成千事之落落。 在这种千年严酷的条件下，人们甚至被剥夺了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被强迫加入谄媚奉承的大合唱。咁呢啲好白噶啦，睇嘅人知道，屌你啊！而家喺度啊，讽刺紧而家呢个中共嘅当权派系嘛？嗱，呢啲咧文革时代就俾人斗捻到咧，系嘛？咁佢就講北大咯。其實佢寫呢篇文個時間咧，就係就啱呢個戊戌政變120年，同時都係北京大學建校120年，再去紀念呢個蔡元培校長，三個理由去寫篇咁嘅文。咁呢個都係借題發揮啦，係咪？咁但係而家佢究竟點樣咧？我哋都唔知啦，係咪？咁有啲報紙又話。剛才我講星島又話呢個其中一位教授就話：，誒一派胡言，我冇辭職。咁但係呢位寫文章嘅李尋簡教授咧就未出聲嘅。OK， 啊，咁佢呢篇文最後嗰段就咁講嘅，佢係在北，佢話在漫長的歷史中，總有火種頑強地燃燒，在北大。蔡元培、马仁初、胡適、林超承载着北大人的傲骨、公民的尊严。我们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以不为奇、与懦弱卑微做不妥协的抗争，至少也做到，至少做到不出卖人的起码尊严和思想独立。嗱，2000多年前嘅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個就真是一個兼容並包思想解放的年代，如果你讀回歷史你就知道，那時候很多人喜歡周圍去遊說，即是做政治說服的，我們叫做這個名詞是近代即是在政治傳播學裡面出現的，叫政治說服。當年2000多年前，你包括孔子又好，所有這些所謂思想家很多就周遊列國，因為戰國時代嘛，所謂列國也者，是吧？那時就沒有中國這個概念，真是不好意思，是吧？這個春秋戰國時代，那個戰國時代就是齊彩燕趙韓魏秦還有其他那些呢，是吧？很多國家後來就即是秦統一中國啦，這樣正式才出現即是第一個統一的中國，所謂就所謂專制帝王統治，就由那個時代就開始了，是吧？就是統一的時候就是專制的開始，是吧？春秋戰國時代反為仲 好自由， 反為相對比較自由喎，屌你言論自由啊，係嘛？咁我嗰篇文我特別提一樣嘢啊，我就話呢個孔夫子咧就係思想的挑撥者其中一個，呢個所謂思想挑撥者就係嗰個年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嘅年代，兼容並包思想解放，好多思想家咧就呢個國計民生。就提出好多意見同埋主張，就俾嗰啲嚇，即係皇帝嗰啲大王參考，係嘛？嗰啲係一種革故鼎新、思想挑撥嘅工作，即係等於西方你有個柏拉圖先得㗎，係咪？呢啲人就係咩？柏拉圖呢啲人就係思想挑撥者啊！你要用呢個詞你就明啦。你撩下啲人，等佢思考下，你啟發啲人，係咪？係喎。我哋成日知道咩系我想要，但我唔知道咩。唔系我哋成日知道系乜嘢系我哋唔要嘅，但我唔知道乜嘢系我想要嘅。嗱，呢啲咁嘅思想家就话俾你听，你除咗知道乜嘢系你唔想要嘅，你同时要知道乜嘢系你想要噶嘛？啱唔啱？系嘛？孔夫子当时提出一个禅让政治嘅呢一个观念，系嘛？就以尧帝将个位。讓俾呢個舜帝，呢、這個叫禪讓政治，係嘛？當然咧，呢、這個就即係冇事實嘅佐證嘅嚇，即、係但係就從孔夫子嗰陣時嗰個講法就睇到出嚟，係嘛？即係上古之世，喂，當時人類就已經知道話，我應該要掌握自己嘅命運同埋自己嘅主權喎，大佬，係嘛？咁我就引述呢一個孟子。在那個所謂的孟章篇和他弟子那一段對話來講這個禪讓政治，這個孟章就問尧以天下與舜有諸？喂，阿尧將個天下交給阿舜，是不是有件這樣的事啊？這樣那麼孟子就說，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孟子就 no， 天子是不可以将天下交给人的。OK， 咁孟章就话原则信有天下也属与之。好啦，咁信就无端端有个天下喎，即系有个国家啦，即系佢可以执政啦，或者佢可以控制呢个国家啦。咁边个俾佢嘅咧？孟子就话天与之，个天俾佢嘅。佢弟子孟章就话天与之者，循循然命之苦。咁莫非系天命呢个系系咪？孟子话否，天不言，以行与事，事之而已。个天唔讲嘢嘅，佢系用佢即系所做嘅嘢俾个指示你嘅啫。咁然后佢弟子孟章就话：以行与事，事之者如之何？喂，点样用个天？点样用行与事嚟去俾一个指示你咧？点做法咧？咁样？咁孟子就话：天子能见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佢话个天子可以见人于天，推荐呢个人俾天啊，俾个上帝啊，但系唔可以令到个上帝俾个天下你。咁佢就讲啦，佢话识者尧见信于天，而天受之，报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以事，事之而已。嗱，呢句点解咧？就系话咧，尧就即系向个天推荐阿舜，佢嚟接佢嘅位去做皇帝，或者做天子。咁个天咧，阿上帝咧就 yes，OK。咁然后咧就话俾啲人民听，报之于民。但系人民咧又接受，OK。咁所以话咧个天。他没有话讲的，他就是行于事而事之而已。我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说舜之所以能够继承尧来做皇帝，他不是私相授受。我让个位置给你，是吧？哦，多谢，那我就计你个位来做，不是这样，是吧？而是公开选举的结果。尧呢就是做提名候选人，屌你了，舜就是个候选人。人民就是选民，是吧？咁而且呢个唔系净系用手投票，用脚投票。点解用脚投票呢？因为当时尧要让呢个位俾舜嘅时候，舜就不接受要离开。OK， 但系人民就唔俾佢离开，即系唔想佢离开。咁于是跟住佢走，追随佢。咁阿舜就做皇帝，咁啊，即系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全国人民共同追随、共同请求、共同拥戴而出任的。他这个皇帝是这个，不是有民意基础，是吗？那你现在可不可以说习近平屌你，想就是全中国人民啊共同追随、共同请求、共同拥戴的呢？到了现在二千几年后是有个制度的，应该要你想想，现在你都做个制度出来，人大要选举啦，系嘛？系嘛？不过你个人大代表又唔系选出嚟噶嘛？咪仲有你人大选呢一个国家主席嘅时候，佢得一个候选人嘅啫嘛。当然啦，孔夫子讲过禅让政治，其实系一个乌托邦嚟嘅，佢一个理想，系一个梦，系嘛？但系呢个理想同梦咧，从来中国都冇实现过嘅，系咪？咁但系就有一个理想，即系话当时佢提出呢啲咁嘅，所以呢啲咁嘅观念嘅时候。他其實只不過是想告訴你那些即是統治者聽，是吧？你的權力來源應該是人民，是吧？所以孟子後來才有民為貴、君為輕、社稷自之這種說法嘛。那個就是我們中國傳統的儒家的所謂民本思想，就不是民主，是民本思想，是吧？即是我們說這些呢，其實有些人就覺得屌你狗不搭白，不是喎，因为而家系倒退得太犀利，屌你老味，系嘛，系嘛？其实我哋好多时睇历史，一部二十四史就系一部屌你乜互相残杀嘅历史嚟嘅啫嘛，你杀我，我杀你啊嘛，其兴也勃然，其亡也兴，其兴也勃然，其亡也忽然，就咁样嚟噶嘛，一家一姓嘅天下嚟噶嘛，系嘛？喂，你每一次改朝换代，系咪一定因为要推翻暴政咧？唔系喎，其实。 很多時候沒有必然關係的，是有些人想做皇帝的、你陳勝不講起義，是不是他想做皇帝？屌你，是不是這個項羽和這個劉邦楚漢之爭，是不是是不是真的為了推翻秦暴政，不是是彼可取而代之？屌你，就我代替你，是這樣嘛，想做皇帝而已嘛，是不是？所以當年即是這個王炎培在姚洞和這個毛澤東的對話，就講這件事咯，是不是？其興也勃然，其亡也忽然，這個歷史周期率你怎樣改變呢？毛澤東說得，我們共產黨有條新路，就是民主。好了，那 就被他騙了幾十年 了，那就被他騙了幾十年了，是不是？當然你說中國即是我們不會學西方民主政治的，那不對，但是孔子這些禪讓政治是烏托邦，亦都不必，亦都不會學啦。咁你學咩咧？屌你學咗就係、是、哦，對一個天眾英明嘅英明、天眾聖明嘅人，期待佢可大可久，但又唔去追求一個長治久安嘅制度，係嘛？呢個咪中國悲哀，係嘛？所以今日唉，睇見即係呢個北大呢單嘢，我就寫咗一篇咁嘅文啦。屌真係係嘛？咁呢篇文就係登喺即系听日礼拜二见报嘅，即系《东方日报》我嗰个龙七公专栏，即系每个礼拜二见报嘅，咁啊大家唔该帮手 share，OK，休息一阵。